不给啊，这事定下来，咱别费吐沫了。我说你把我放了怎么样？我回去可不没别的，我搬兵去，回来揍你，你敢不敢？你要是个光棍，你把我放了；你要是胆小，你公开承认你，我二话不说了，怎么样？方叔安呐，方才我讲过，做了我就不怕，怕了我不做。你们爱谁来谁来，我无所畏惧。不就是放你回去搬兵吧？你随便。现在我就放你，哎，这才叫好汉。好了，解开吧。那王典拿他真没有办法，一琢磨，干脆我放他这一回，省着往后他老翻小肠，说出这玩意叫人心腻了。因此，王典做出决定，把方叔安给放了。哎呦，紫面金刚王顺一看不好，大寨主，这使不得。放虎归山，必要伤人。他到任何时候也得跟您为仇作对。你何必以夫人之心，非把他放了不可？ 嗯，本寨话一出口，不能更改。就把他放了，他也翻不起多大的风浪。 方叔安活动活动筋骨，我大哥，我们来可是一对儿，你这玩意把我一个人放了，我老朱怎么办？高个手吧，把我们俩一块放了，回去我们爷俩一块搬兵，回来再打你。你看说的这玩意真公开。王典一乐，方叔安，这事儿可对不起，这不能由你了，这是自找，爱虎得留着我们山上。我再告诉你，过两天我们就是开人头大会，在开会的那天把爱虎乱刃分尸。你走吧，来，还给他兵刃。方叔安怎么讲也讲不通了，大脑袋暗自后悔，心说不如我自己来了，可爱虎非要来不可，那怎么办呢？他把小刀背上，把包袱给围好了，来到爱虎近前。老冯啊，你先受点委屈，我去就回来，一定想法救您出虎口，您可别着急，也别怪我啊。爱虎一听后悔不迭呀，但是事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？小义士点了点头，舒安，你只管搬兵，不要以我为牵挂。 好样的，大哥，我可走了啊，我把我老叔爱虎交给你了。方才你说的清楚，开人头大会的时候你才下手，以前你不能吧？我说你暗地之中要对我老叔不利，你可不是人，我方叔安可骂你八辈祖宗，你说话不算数啊！我现在就走，今天晚上我就回来救我老叔，你就等着吧。 王岩冷笑一声，好，我等着你。方叔安，咱晚上见吧。 晚上见，我非回来不可，我不回来我不是人。 他连吵着再喊，叫人给推出来了。爱虎就被压在叠云峰上。等方叔安离开叠云峰，下了山了，脑袋他也凉快了，回头看看空无一人，方叔安也傻眼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我大话可扔出去了，说的乌丢乌丢的。晚上我还回来，我要不回来，对不住我老叔的命就没了。 我回来我也不行啊。 可掐手指头一算，现在店房里头就是白云生、韩天宇、卢真、龙天彪，加上我五个人，再加上我干娘才六个人，就凭我们几个人打丢云峰，不笑话一样。哎呀，怎么那帮高人还不来呢？可方叔安又想，开封府那些高人也不定数啊，就那紫面金刚王顺一个人谁对付得了？何况还有飞剑仙诸亮、三尺陈抟、陈东波呀，这怎么办？